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37集。老当益壮的人赶到山坡，在杜飞舟的带领下找到一个不错的观看点，一起望着那边的人。方景行正站在江晨的身边，他在江晨停住的时候就隐约有些猜测，听完回答便知道没感觉错。是专门为你做的？ 嗯。 方景行看着那两个并肩而战的 NPC 没有忍住，真的只是朋友？ 不然呢？ 我就好奇问一下。他心里有些酸，但想想有人能为江晨做到这一步，又替江晨高兴，便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主席他们应该也会过来看，要打吗？ 打。 他看着这剑客，仍记得雏形剑力的场景。那时他刚拿完第一赛季的冠军，游梦也刚开始扩展赏金墙，要加入拟人的模式。他认识了杜飞舟等在内的一群朋友，其中一个是学霸，也是考上大学就休息打比赛的。他报的是游戏相关的专业，说退役了就回去上学，将来去游梦上班，设计一个五星级的单人赏金墙，便放了狠话。 我放在最高的那一栏，难死你。 不可能。 那人在比赛里被他虐过好几次，斗志高昂。 咱们走着瞧，石燕和我一样是剑客，却穿着我这身时装，你到时候过来打，我让他虐死你。 行，我等着。 这一等就是30年，说好的单人赏金最终被放在了双人赏金这一栏里，旁边还加了一位黑色封印师魏晨。江晨的脑中忽然闪过一句话： 流光碎星赏金墙，今生不悔来游梦。 存在30多年的流光河和碎星城，陈辉蓝乐的纪念雕像，双人赏金的 NPC， 手杀榜上由十方巨灭创下的记录，这些虚拟数据像一根线连着他的从前和现在。他从没像此刻这样喜欢过一款游戏，更从没像此刻这样荣幸认识了一群朋友，并幸运地从长眠中苏醒。他定了定神说道： 我打剑客，你打封印师。封印师应该是按照我当年的数据建的模，或许会上调一点难度。 方景行望着那边锐气的黑色封印师，下意识给了一句：这我怎么舍得？江晨心里的复杂情绪立刻被弄没了，他看着这位貌似要放飞自我的联盟男神。 平时 PK 你也没少打我。 你这样说那我就好过多了。江晨不理他，扭头往前走。你开还是我开啊？ 我来。 他说着伸出手，对剑客扔过去一个单体攻击。双人赏金为防止玩家拉走一个二打一，设置的是一旦有某个 NPC 受到攻击，就会全进入应战模式。于是下一刻，剑客和封印师便一齐对着他冲了过来。封印师和江晨的习惯一样，起手就是一串封技能的黑色符号。江晨和方景行利落地躲开，然后各自分开，一人打一个， 周围的玩家极其亢奋，老当益壮的帮会成员看见是封印师打剑客，瞬间感慨万千。 我他喵这一次是真的想哭了。 哎，其实我也有点。 哎，年纪大了，见不得这个。 别说了，小心你儿子笑话你。 这剑客 NPC 是为陈辉兰乐准备的，哪怕陈辉兰乐去世，那位朋友也没有忘记这事儿，想要履行承诺。所以当初建模的时候，是他们这些熟悉陈辉兰乐的人帮着做的测试。NPC 建成后，在游梦大陆上神隐似的存在了将近20年，除了他们，没人在意他。陈辉兰乐是打不了了，如今他等到了另一位黑色封印师，也算是没有白的。战局还在继续，方景晴和封印师交换完几个技能，迅速做出判断。是提了一点难度， 也可能没提。 你这是自夸吗？ 是你菜。 他说话间往剑客的身上叠了5个封印符，见对方横刀扫过来，急忙后退。果然剑客横刀的时候加了一个前冲的技能，他要是不躲，恰好能攻击到他。他记得这一设定，他朋友念叨过。众玩家震惊， 刚才那一下吓我一跳， 突刺无缝接横扫，牛皮。 重点是他还躲开了， 大佬就是大佬。 人群里有几个主播都开了播，如意的5位主播见围观群众这么多，且如意的也都在，便和方景晴打声招呼，同样开了直播。在线观看的人嗖嗖往上涨，他们有很多都是方景晴的粉丝，纷纷发弹幕。 哎呦喂，原本是想看十方俱灭的，现在我一时间竟不知该看哪个了。 赵一，暗明要不是方队，我脑袋给你们。 他果然没离开陈星应援啊。 那他对封印师是真的假的？ 嗯，这是个问题啊。 谁还记得他上次直播说过喜欢人家？ 我去。 5位主播默默瞅一眼弹幕，心想上次是他们用烟花突突方景行，这次该换方景行突突他们了。不过他们哪怕不播，今晚的视频也会流出去，都一样。想通这一点，他们的情绪立刻稳定，转回了战局。方景行这时不幸中招，被对方封上了，觉得是真难躲。 你这技能真烦， 你跪下试试。 我跪下他能饶了我？ 或许。 单膝跪啊。 方景行扔给他一个滚，眼见剑客开了大招，便按了爆破，10个封印符一起爆炸，技能的光影将他们同时淹没，双方各挨了一招的伤害。他正要乘胜追击，却见剑客一个突刺闪到近前，不知是武器的原因还是什么，竟是招招暴击。他猝不及防，血条瞬间下去一大截。脆皮被近身是最惨的，更惨的是他两个瞬发的封印技能全在冷却中，拿人家无可奈何。他血量处于劣势，勉强坚持了一分钟扑街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